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1回。接下来的几日，四兄弟各显身手，使尽了解数讨谢之真欢心。宋永兰和宋永涵倒还好，走的是寻常路子，左不过今日送几个新奇摆件，明日送两盒精巧果品。宋永仪却与众不同，高举孝顺长辈的大旗，兴师动众地请了林安唱得最好的戏班子，连搭了3天流水席，专点些谢之真喜欢听的戏折子，诸如牡丹亭、旧风尘、汉宫秋等之类。又借着给女眷们送点心并打赏银子的由头，3不5时地往看戏的亭子里跑，每回必要和谢之真说上几句话，方才满脸带笑地离开。这一来一回的，明眼人都看出几分意思，妯娌之间便拿这个说笑。二夫人乐见其成，笑道： 真娘的人品与模样，着实是打着灯笼也寻不到的。我只怕她那样的官家小姐出身，嫁于咱们经商人家，白白辱没了身份。若是一二争气，真娘又不嫌弃，我巴不得将她八抬大轿娶进门，这从今往后就当观音菩萨一样供在家里。 三夫人心不在焉，面有忧色，抚了抚即将临盆的肚子，望着戏台发愣。谢之芳前日摔伤了后腰，不得已困在床上静养，委实不放心几位虎视眈眈的表兄弟，便暗地里交代青梅帮他盯着些姐姐那边的动向。晚间听青梅过来回话，他气得捶床大骂，恨不得立时收拾行李带姐姐回长安，只碍于老太太那边不好交代，自己身子骨又不争气，这才勉强忍耐，却借病拿桥，呼疼喊痛的使人把谢之真急忙换了来，赖着他撒娇不肯放人。谢之真没奈何，心里又偏疼弟弟一些，便亲自拿了缠枝莲纹瓷碗，将炖得浓白的猪骨汤一勺一勺喂到他口中，又端来枣泥糯米糕哄他吃了几块，这才拿起帕子细细擦拭一双手。谢之芳倚着靠枕，观他肤白如玉，眉目端立，气质高洁，心里既像老父亲一般生出一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欣慰，又觉得像这样绝色的美人，世间哪个男子都配不上，徒增忧虑。见弟弟像小大人一般唉声叹气，谢之真还当他是在屋子里躺得久了，觉得憋闷，便笑着开解他道： 再养上半个月，等骨头长好了，请三表哥带你去商行里逛逛，听说那里有不少西洋人，个个都是金发碧眼，还留着浓密的大胡子，说话怪腔怪调的，有趣的紧，贩卖的货物里亦有许多稀奇物件，你一定喜欢。 谢之芳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，说话捏酸捏醋。 什么场面我没见过，稀罕他那个。姐姐现在有了新哥哥，忘了救弟弟也罢，你自和三表哥去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原也不知什么，就老老实实躺在这里挺尸吧。 谢之真听出话音不对，收了笑容，蹙眉看着他。刚说完这番话，谢之芳便生出悔意，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。听听这话里的语气，活像个争宠掐尖的深闺怨妇，哪有半点男子汉的气度？更何况阴阳怪气的挤兑姐姐有什么好处？这不是在硬生生地把姐姐往宋永仪的怀里推吗？也怪，她本不是意气用事的莽夫，怎么一遇到姐姐的事就宛如失了心智一般，说话做事都没个章程了。 我 不等姐姐开口，谢之芳立刻乖觉认错： 我就是在屋子里闷坏了，见姐姐一直不来看我，心里难过，才满口胡说的。姐姐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 谢之真无奈地揉了揉她的脑袋，道： 怎么还跟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？三表哥是你亲表哥，不过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才带我这般客气。 我知道你无聊，只不过明日我不去听戏了，早些过来陪你好不好？ 才不是看在我的面子，明明是他居心叵测。我不过说几句气话，姐姐难得过几日快活日子，不必操持中愧，也不必和那些假模假式的闺秀们敷衍，还是好好松散松散。 和谢之真又说了几句闲话，他故作轻描淡写地试探道， 姐姐觉得几位表哥表弟的人品性情如何？ 谢之真不疑有他，浅笑着回道，大表哥老成持重一些，很会照顾人，二表哥话虽然不多，也能看出心思细腻，对上对下俱是温文之礼，进退有度。三表哥性子最随和，对咱们也亲热。四表弟醉心于学业，又有三舅舅这样的名士言传身教，将来说不得是位翰林簪缨之才呢。明知他素来与人为善，就算对方乏善可陈，也绝不会说出什么不好的评语。听他赞美那些个居心不良的表哥表弟，谢之方心里还是颇有些不是滋味。可看他一派坦荡，毫无女儿家的娇羞之态，显然是真正拿他们当亲戚来往，并没有动半点心。谢之方又不敢明着提醒他，生怕弄巧成拙，反而叫他胡思乱想，克己守礼。撇去诸多糟心事不谈，眼看着他这些日子比往日里轻松许多，脸上也常常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，谢之方心里不知道有多欢喜。表兄们惦记他，并不是他的过错呀。捏着鼻子强行忍耐了半个月，这期间送服的山珍海味、滋补药膳流水般的往他屋子里送，几位舅舅舅母、表哥表弟又常常来探他，就连太夫人都不顾劝阻往院里来了两回，说是众星捧月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好不容易熬到出关这日，谢之方活蹦乱跳地往福寿堂向太夫人请了安，刚一回到院子里，二夫人便带着两个婢女走了出来。 舅母一向可好？ 谢之方笑嘻嘻地对着二夫人施了一礼，见婢女手里捧着一盒新城一盒醉蟹，高兴地露出整整齐齐的一口白牙。 舅母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醉蟹？不怕您笑话，在床上养伤这阵子，我嘴里淡得了不得，想这口想了好些天了，还是舅母疼我。 这孩子嘴可真甜。 二夫人掩口而笑，与他说笑了几句，使了个眼色，示意婢女们下去，远远地守在廊下。谢之方笑容微收，意识到二夫人绝对不是过来探望晚辈这么简单，于是正色道， 舅母可是有什么要紧话叮嘱？ 我知道你是个富贵闲人的性子，七窍玲珑的心肠，别看年纪不大，什么大事儿小事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，拎得明明白白，偏又会扮拙，把咱们家那几个不成器的都比下去了。 都是一家人，舅母不必给我戴什么高帽子，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 谢之方心有所感，表情越来越凝重。 好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我也不是那等喜欢绕圈子的人，这便厚着脸皮直说了。我只问你啊，你姐姐的终身大事儿，你心里有没有计较？ 谢之方垂了垂眼皮道， 舅母说笑了，家中尚有双亲操持，如何轮得到我这个做弟弟的对姐姐的婚事指手画脚？ 二夫人一脸不信笑道， 你还跟我打马虎眼呢，我实话跟你说，一儿新月真娘已在我和你舅舅面前赌过咒发过了誓，说是若能称心所愿，往后必定会一心一意地待她，把她放在心尖上宠着，绝对不叫她受半点委屈。哎，既然你做不得主，我这便让我家老爷给你父亲去信，探一探他的口风。 谢之方闻言立刻发了急，斩钉截铁地道， 不成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